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西五环晋元桥北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小武基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河北石家庄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本次疫情感染来源已经确定。 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福建安溪县发现一名境外入境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京津冀三地热点，官方解读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各种假期该如何享。 北京超过1000家医院门诊费用可跨省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异地就医需要先备案。 天津发布最新公租房公开登记摇号计划，1828套房源明年起陆续开始摇号。 全程搬上网，河北创业就业成果云上展示交流活动今天上线。 国际电讯，全球多个国家首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文体方面的消息，相约北京两项洲际杯赛相继落幕，中国选手董冰成为第一位登上领奖台的中国运动员。 魅力北京大美中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15场中轴线主题讲座即日起开讲。 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请听志愿服务精神接棒传承，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京津冀区域。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对涉及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截至昨天下午6点，共采样3.2万多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据了解，12月3号，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了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目前感染来源已经确定，为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刘某某。 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11月24号，刘某某从满洲里市来到石家庄市鹿泉区，并与鹿泉区4名确诊病例在工地同一宿舍生活。昨天，河北省疾控中心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石家庄市新增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与11月30号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完全一致，属于同一传播链。 此外，据石家庄市发布的刘某某的行动轨迹显示，刘某某曾乘坐快50次列车15车厢0203号从齐齐哈尔站出发，于11月24号中午12点19分到达天津站。之后又在天津站乘坐特252次列车14车厢0047号，在当天下午的4点54分到达石家庄站。据天津市疾控部门介绍，截至昨天中午，刘某某在天津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员都已经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今天起，河北省新集市将全面恢复各类便民服务窗口的线下业务。河北省新集市疫情防控办公室昨天发布的通知显示，新集市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等窗口单位的服务单位具体工作时间是上午8:30到中午12:00和下午1:30到5:3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内蒙古满洲里市。昨天的0:00到下午2:00，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昨天召开的满洲里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4例为居家封控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1例为大规模核酸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目前流调工作正在进行。 据了解，截至昨天下午2:00，满洲里市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超过18万人份，已经检出阳性病例47例，已确诊9例，其他待临床复核确诊。昨天上午8:00，满洲里市开展了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至当天下午2:00，已采集样本超过16万人份，采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据了解，满洲里市今天将启动第9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检测于今天8:00开始，下午15:00结束，以居民小区为单位，在小区内进行。 此外，据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介绍，根据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科尔沁区对封控区、管控区内的人员开展了第3轮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结果均为阴性。 再来关注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疫情情况。昨天，安溪县发现一名境外入境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安溪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显示，目前这名人员已经被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诊治，已排查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安溪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昨天发布通告，要求县外游客必须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进入安溪县的 A 级景区。各旅行社及营业部、门市部暂停组织跨省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暂停接待省外团队，严禁参与县外旅行社跨省游的安溪游客的组接工作，全县范围内暂不举办文化体育和旅游活动及演出活动。 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力武器，尤其是加快推进老年人的接种，无论对老年人本人还是对家庭、对社会意义重大。最近一段时间，天津各区都在通过多种方式推进老年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应接尽接。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9岁的田希荣是虹桥区张五楼小区的居民，田阿姨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意愿，可担心自己年龄大，有老年基础病，就给耽搁下来了。 我也特别想赶紧去打，因为对我是个保证吧，国家又免费，咱为嘛不干呢？ 服务好老年人疫苗接种，虹桥区多部门联动，抽调机关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医护人员，组成了300多支服务队，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摸排，逐人建档，为适宜接种的人群现场答疑。 有什么基础病？血压多高？血糖多高？当场有大夫呢，现场的去判定，然后告知老年人你能不能打。如果能打的，就尽快的引导接种。 虹桥区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展1:1免费专车接送服务，从信息登记、疫苗接种、留观等环节，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4月份我们都开始打的第一针，今天第3针也打完了，身体还挺好的。 家住宝坻区的于瑞祥因为患病长期卧床，镇卫生院组织的流动接种车开进了村里，为他进行新冠肺炎疫苗的补接。 家里孩子大人都打了，剩他一个人没打，上门服务呀，不用出门了，方便了。 现在宝坻区通过摸清底数、加强宣传、联动保障、督办进度，推进60岁以上人群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全区60岁以上人群首针接种率达到88.11%。 据了解，老年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风险更大，因为老年人大多患有基础性疾病，发生感染之后导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远高于年轻人和儿童。根据全世界统计数据显示，各国的新冠患者平均死亡年龄都在70岁以上。不过，有的老年朋友会认为自己平常不外出，外出少就不会感染。 对此，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举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例子，我们也来听一下。 您可以不去公共场所吃饭，但是您家里面不是您一个人居住，家里头有上班的人群，还有小孩子。我呢，就是这一年吧，多次呢被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抽调到有疫情的地方去支援他们疫情的一个防控的工作。我就看到了一个例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确实很少出门，但是他感染了新冠病毒，是家庭内的一个传播。当时疫情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展对3到11岁儿童的一个接种，小孙子所在的这个班级出现了新冠肺炎，然后孩子由于没接种疫苗，所以在班级感染了，感染了之后把这个病毒就带回家了。这个家庭里面孩子的父母，包括小孩子的爷爷，也就是这个老太太的老伴儿，都接种了疫苗，没有感染，只把这老太太给传染了，老太太没有接种疫苗。其实呢，新冠肺炎疫苗我们首先推荐接种的就是一老一小，只有每一个人做到位了，我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才能够说全社会都做到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哪些人可以享受到新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的假期？男方享受的15天陪产假能否转给女方？育儿假是否可以根据子女数量累加？11月26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各类假期的适用范围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对各类假期如何享受进行了解读，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条例中涉及的假期主要有：夫妻结婚，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7天假期；女职工符合规定生育子女，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享受延长生育假60天；男方享受15天陪产假。在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二人每年各有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子女每年有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市卫健委专家表示，以上各个假期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性质的单位。条例中涉及女方的假期共有3段，第一段为产假，国家规定自然分娩的98天；第二段为延长生育假60天；第三段为规定的增加假期，女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增加假期1到3个月，生育假期一般连续享受。此外，条例中规定男方享受15天的陪产假，能否转给女方？官方解释不能。设立陪产假是为了鼓励男方在妻子生育前后照顾妻子和新生儿的，因此这个假期只能由男方休，男方不休也不能转给女方。已经有子女的父母且子女还在3岁以下的父母，双方可以享受每年5个工作日的假期，可以分开休，而且根据子女数量可以累加。比如一个家庭当中有2个孩子都是3岁以下，这样的父母每人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条例中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夫妻之间不能互转，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证明、失能评估等都可以作为认定老人需要护理的依据。市卫健委还表示，支持用人单位在天数、待遇、方式等假期执行方面采取更为灵活、更具弹性、更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方式，无需再咨询或征求行政部门意见。 北京市各级政务大厅应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对反映问题闻风而动，接速即办。这是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编制的《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运行和管理规范》中的要求。目前，规范已经在市、区、乡镇、街道等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场所正式实施。 据了解，规范是继北京市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办法之后，北京市对标企业群众需求编制的又一项政务服务场所规范化管理规定。其中，第一次对北京市窗口人员的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服务用语、培训体系、职业健康进行了统一规定。 此外，规范中提到，政务服务中心应对政务服务全过程进行监督，建立表扬台、曝光台，反馈监督情况。各级政务大厅还应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对反映的问题闻风而动，接速即办。办理流程包括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派发工单、限期解决、结果核查、监督检查等，建立办不成事问题台账，对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类内容分类登记。 北京市西城区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这是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孙硕昨天在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时介绍的内容。 据了解，今后西城区将进一步拓展高品质商业空间，扩大高端化消费供给。详细情况，请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张维的报道。 近日，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发布。方案提出，到2025年，本市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西城区也随之迎来了新一轮消费升级的重大机遇。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更多的呢，要推新场景的应用，推新技术和传统商品的结合，要推科技、文化、商业、旅游的融合发展。西城的消费立足于高端、智慧、便民、精品这四个方向，做我们未来的大的目标。 西单商圈是北京传统三大商圈之一，在示范区建设中，西城区将立足于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首都核心功能发展等历史机遇，打造西单金融街国际化高端时尚魅力圈。 西单要进行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我们要让元宇宙和数字孪生城市这些消费的新风尚不到西单里面来。 西城区作为北京老字号品牌的主要集聚区，将以北京文化新地标为发展目标，擦亮老字号金招牌，融合京味文化、京味旅游，塑造中国式生活体验圈。 到2025年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引领区，消费体量稳步提升。到2035年，西城将成为中国时尚消费的窗口，首都国事交往的名片，历史文化传承的展示中心和城市品质消费的体验地标。 主动培育打造合作平台，积极承接北京天津项目，加速推动交通互通互联。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主动融入深度对接，加快了协同发展的步伐。来听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巨大战略机遇，唐山市主动培育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承接京津项目成多点开花之势。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共实施亿元以上与京津合作产业项目350项，完成投资 588.26 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精细化工、战略新兴、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10月，京唐城际铁路铺轨作业加快推进。作为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中的骨干线路，京唐城际铁路全长 148.7 公里，预计2022年实现通车。届时将打开一条北京至唐山的快速交通走廊。京唐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石家团： 京唐铁路城轨正式开铺，这是京唐铁路由线下施工全面转入线上施工的关键节点，标志着京唐铁路工程建设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京唐铁路下部京台堰水和联调联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基础项目互联互通为目标，唐山交通一体化步伐持续提速，将加快形成京津唐半小时经济圈和生活圈。 除了产业项目和交通建设之外，在医疗卫生领域，目前唐山市已经有110家医疗机构开通了京津冀普通门诊直接结算，进一步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继续来听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扎实做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是让人民群众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的直接手段。居住在唐山的天津铁路退休工人陈树立今年76岁，受糖尿病并发症影响，需要长期服药。相比之前需要自己垫资付药费，陈树立如今购药能在门诊直接结算，当日报销。 过去是得一年呢给报一回，垫不着的钱，现在方便了。 作为全省首个实现三级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京津冀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并实现区域全覆盖的地级市，今年6月21日，唐山市第三批68家京津冀普通门诊直接结算的医疗机构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全市共开通110家，进一步解决了京津产业转移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2020年全年，全市异地就医备案达22万人次。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杨文平： 下一步将积极与北京市、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对接，争取京津冀门诊特殊疾病直接结算试点，同时积极对接国家27个省，支持异地参保人在唐门诊费用直接刷卡结算。 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有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外省分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北京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同样要先备案。北京市医保局昨天介绍， 目前，北京242家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都开通了异地结算业务。京津冀三地累计开通3159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门诊直接结算。三地居民实现自由流动就医报销。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 APP 或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在网上方便快捷地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已经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备案的参保人员，同步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无需另外备案。 上周五，备受瞩目的河北燕达鹿道培医院正式开工，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据了解，位于燕郊高新区斯普兰路东侧的河北燕达鹿道培医院，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成果项目，主要建设医疗功能及行政综合办公区、医学实验中心及配套服务和专业研发楼。项目建成后，拥有总床位800张，可以吸纳1450人就业。项目预计在2024年12月建成投入运营。 鹿道培是我国著名的血液病学家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是北京大学白血病国家重点学科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以鹿道培院士命名的鹿道培医院的建设，将打造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甲血液病专科医院，为北京、河北两地的医疗健康，特别是血液病防治方面提供服务。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将试行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其中包含一对一、一对多等四种辅导形式。本月初，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其中明确提出，北京将建设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根据计划实施步骤，从2022年起，除节假日和寒暑假外，周一至周五每天18点至21点，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九门。记者梳理发现，在四种在线辅导形式中，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和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单次时长均不超过30分钟。同时，学生还可以在问答中心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描述问题进行开放提问。此外，为保障学生学习效果和保护学生视力，平台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辅导时间。在辅导教师的选择上，计划明确提出，在线辅导将招募北京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学科教师、高校和社会各界知名专家。除此之外，计划还规范了在线辅导教师的劳务费。云平台将记录在线教师辅导数据，建立在线辅导时长和绩效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形成每位在线教师的在线辅导档案。教师的辅导劳务费按照每个积分10元计算，不同辅导方式的积分方式不同，同时部分积分还与学生评价有关。 体育培训也是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前不久，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区体育部门对属地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全面摸底，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无照机构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年底前实现无照体育培训机构清零，同时建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市体育局印发的《关于做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表示，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涉及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包括基础体能训练、基本运动技能教授、运动水平提高等。经营形式上有企业、社团、体校和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培训也是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市已经明确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领域准入规则，因此市体育局要求各区体育部门对属地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全面摸底，今年年底前实现无照体育培训机构清零。在此基础上，率先建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对信用和服务好的体育培训机构要优先向学校推荐，对信用和服务较差的机构要加大曝光力度。通知中称，计划对体育培训机构名称、登记条件、 培训场所、培训大纲、专业人员、社会信用等进行全面系统规范，要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应该严格遵循体育培训客观规律，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科学的培训大纲，聘用具有体育培训资质的专业人员，在符合国家有关场地器材标准的条件下开展体育培训服务，预付费行为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同时要求各级体育部门、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加大体育教育功能宣传，树立健康第一的舆论导向，坚决抵制应试体育思维。 天津市2022年中考报名即将开始，据天津市招考院介绍，2022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将在今年的12月20号到30号期间进行，报考者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履行报名手续，逾期不再补报。 再来关注住房方面的消息，天津市在上周五发布了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公租房公开登记摇号计划。据了解，这批公租房共有1828套房源，涉及天津市七个区，其中南开区、河北区和东区的公租房登记时间为今年的12月20号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东丽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的公租房登记时间为明年的1月24号上午8点到28号下午6点。公开摇号将从明年的1月份起陆续进行。 天津市住房租赁市场正在加速降温。今晚报记者最近从天津市多家大型房产中介和研究机构了解到，进入供暖季以来，由于住宅租赁市场挂牌房源明显供过于求，带动租金价格持续走低。据房地产专业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国内重点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加速降温，租金保持下跌趋势。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天津住房租赁市场进入淡季，到明年春季前租赁需求较弱。 在就业方面，河北省创业就业成果云上展示交流活动将在今天上线。据了解，这次活动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北省第一个全程搬上互联网的全省范围专业化、高品质、综合性的创业就业展示交流活动。这次线上展示活动共分为八个展区，将宣传创业就业政策，展示创业型城市、劳务品牌建设、返乡创业典型、创业创新项目和创业带动就业项目，共计展示88个高品质的高质量的创业项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运用技能加就业创业培训模式，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开发各类公益性岗位，帮助脱贫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家住宁晋县城的李亚静先天性失明，生活十分困难。宁晋县人社局了解到情况后，组织他们参加了按摩技术培训班，学习一技之长。同时在他们开店创业的时候，也给予了一次性创业资金补贴。现在他们的小店生意挺红火。李亚静： 我们通过县里的免费培训学到了推拿的技术，现在自己在县城里开了一个小店，县里边又给了一次性的创业基金补助，收入还挺稳定的。 针对部分脱贫群众缺乏就业技能的实际，县人社局发放了防贫防返贫就业技能免费培训卡。防返贫劳动力持该卡，结合自身培训意愿和意向工种，就可以在县定点培训机构安排跟班培训。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2个班次，培训脱贫人员200余人。此外，对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做好劳务输出组织保障，加大村级公益岗位开发力度，帮助200余名大龄失业或残疾家庭的弱劳力、半劳力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宁晋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江建军： 我们将持续加强脱贫人员就业帮扶、养老帮扶、重点关注防贫防返贫预警监测对象，积极推送适合脱贫人员就业特点的岗位信息，积极组织有培训意愿的脱贫人员参加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促进就业困难的防贫监测人员稳定就业增收。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城市服务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年11月底，通过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已经突破了 448.9 万人，志愿服务团体达到了8万个。昨天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志愿者通用知识培训读本和北京志愿者培训工作指引在昨天正式发布。据了解，培训读本与培训指引将广泛应用于北京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的能力培训，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 上周六，面向广大消费者的手机端消费维权服务平台石家庄掌上315公众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据了解，平台设置了知识、调查、投诉等三个栏目，在这里消费者可以了解消费知识，发布消费心声，参与消费调查，寻求司法保护。 废弃危房进行加固改造之后，摇身一变成了社区剧场。最近，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辖区内的闲置空间进行改造，为市民增添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近日，由邯郸市复兴区百家街道和复兴区前进小学、市儿童剧团携手打造的话剧《我的父亲李大钊》在改造后的百家剧场正式首演。邯郸市儿童剧团负责人马征： 这部剧呢，改编自孩子们一篇语文课文，叫《我的父亲李大钊》。我们通过戏剧的手段，让它呈现在舞台上，让孩子们真听、真看、真感受，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 位于冈山社区白武小区院内的百家剧场，原本是一处堆满垃圾的破危房。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复兴区根据社区居民的意见建议，结合辖区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危房进行改造加固，打造社区微剧场。复兴区百家街道党工委书记牛雪： 我们在这儿撬动第三方的资金，投资60万，打造了一处占地200余平方的百家微剧场，策划了一系列的红色剧目，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来了解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目前北京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5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可达到8级左右，请您注意防范。 而纵观本周北京的天气，将依然以晴冷为主，阳光充沛。其中北京在本周将再次迎来一波弱的冷空气，不过除了气温有小幅下降之外，整体对于天气的影响不大。明天还将迎来农历大雪节气，需要注意及时补水润燥。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本市天气稳定，阳光充沛，午后散步晒太阳想必提升了不少人的冬日幸福感。本周中段将有一波弱冷空气来袭，不过除了气温下降2-3度以外，整体不会打破这种平静的天气局面。周二开始，日最高气温从前期的10摄氏度下降至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周四以后，气温开始小幅回弹，整体气温平均上浮2到3摄氏度之后，将一直保持稳定。整周风力也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节气方面，明天清晨5点45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大雪节气。大雪节气后，万物潜藏，降温明显，气候干燥，饮食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辣椒、洋葱、桂圆等温性食物，也可以多摄入牛羊肉和蛋白质，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大雪节气同时也是一年中阴气较盛的时节，要注意滋阴润燥，多喝水或养生茶，吃一些补水润燥的水果，比如梨、荸荠、柑橘、柚子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降温不断、寒潮频起的时节，胸腹、腰腿、肩颈的保暖都不容忽视。除了羽绒服、棉服等标配外，围巾、手套、帽子等保暖配件也要视情况随行，以备不时之需。 本周，天津的冷空气较弱，气温整体偏高。据天津市气象台介绍，受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天津的气温将整体下降4摄氏度左右。其中，市区的最高气温将降到1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将降到零下2摄氏度。 明后2天，天津以晴为主，气温会缓慢的回升。 八号傍晚到夜间，天津会出现小雨或雨夹雪的天气过程。此外，受到静稳天气的影响，从九号开始到十号，天津会出现阶段性的雾霾天气。十号夜间到十一号早上，天津以阴为主，十二号还会迎来一次冷空气的活动。 从昨晚开始，河北省迎来了大风天气。其中今天白天，河北省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伴随着大风的到来，气温也会出现下降。其中今天早晨到明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三到五摄氏度。 另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河北大部分地区将以晴为主，局地会经历雨雪天气。其中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河北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西北部地区有小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关注更多 3D 热点，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从明年的1月1号起执行。上周五，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调整后，共有74种新增药品进入目录。从全病程只需吃一次的抗流感药，再到肿瘤与慢性病等领域，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已经达到了2860种。 据介绍，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四年开展国家医药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507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将一批僵尸药等调出目录，引领药品使用端发生深刻变化。此外，连续六年开展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重选药品平均降价 53%。创新药进入医保速度加快，周期大幅缩短，患者可及性明显提高。 老挝当地时间4号晚间，一列满载货物从中国云南昆明始发的列车顺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这是中老铁路在本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后，从昆明始发的第一趟中老铁路国际列车。 据了解，中老铁路北起昆明，南至万象，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全长1035公里。中老铁路通车之后，将大幅减少两国货物运输的时间，降低物流成本。目前，预定从万象南站发出的货物已经超过了10万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公布《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个别企业宣布启动自美退市工作，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中国证监会昨天表示，个别媒体报道中国监管部门将禁止协议控制架构企业赴境外上市，推动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完全是误解误读。 证监会表示，证监会和相关监管部门始终对企业选择境外上市持开放态度，充分尊重企业依法合规自主选择上市地。目前，一些境内企业正在积极与境外监管、境内外的监管机构沟通，推进赴美上市的事宜。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方面，近期中国证监会与美方监管机构就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有建设性的沟通，对一些重点事项推进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近年来把资本市场监管政治化，无端打压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胁迫中国企业退市。这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法治理念，也损害了全球投资者利益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沈阳到佳木斯高铁牡丹江到佳木斯段以及张家界到吉首到怀化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其中，牡佳高铁是黑龙江省东部高铁网的重要一环，南连哈姆克专，北接哈佳铁路。建成以后，将结束鸡西、七台河、双鸭山三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哈尔滨到以上城市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8到10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 而张家淮高铁北连前张长铁路、南连沪昆高铁远期规划向北延伸到宜昌、襄阳，是沪南高铁通道的重要连接线。高铁开通之后，将结束湘西州多个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昨天，海拔超过3000米的兰新高铁山丹马场站正式开办客运业务。据了解，山丹马场站海拔3108米，是兰新高铁线上最高点，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铁站。 这一站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原本是月行站，没有客运业务。今年3月，山丹马场站启动了改扩建工程，正式运营后，每天将有多趟动车组列车停靠山丹马场站，旅客可以乘坐这些列车抵达兰州、西安、乌鲁木齐、嘉峪关和敦煌等多个城市。 山丹马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马场之一，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官方设立的养马基地。霍去病是山丹马场的第一任厂长。盛唐时，这里的马匹数量一度超过了7万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丹马场培育军马约半个世纪。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大见成效，山丹马场开始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山丹马场站开办客运业务之后，将方便游客前来领略雪山、草原、骏马构成的独特风光，促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本月初，滴滴出行在微博上宣布，即日将启动在纽交所退市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有专家表示，这可能意味着滴滴在安全合规方面的整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同时，专家表示，滴滴的整改情况对于整个网约车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来说影响都非常大。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今年6月30号，滴滴出行在纽交所挂牌上市，但仅5个月便宣布退市。资深财经评论员张立栋分析， 在美国上市的话，所有的经营数据都要受美方的一个监管，这必然会涉及到一些敏感数据啊，涉及到国家的信息安全的问题，他现在的退市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7月2号，国家网信办官网发布公告，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滴滴企业版等25款 APP 被查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被下架。现在滴滴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张立栋表示，这可能意味着滴滴在安全合规方面的整改工作已接近尾声。 滴滴现有的存量客户非常庞大，换一个市场不仅解决了融资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借这个机会规范经营、规范客户数据的使用等等。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 这个案例对整个网约车行业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影响都非常大，因为它主要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个人信息合规，国家对这块的执法的力度是非常强的，这样的话也会促使其他的企业提升合规的水平。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洪昌表示，网约车平台自身要加强整改，监管部门要监督到位，整个行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企业必须有数据安全的评估报告及第三方的安全评估，监管机构需要对平台公司的算法、分成比例、定价的规则进行必要的合规性、垄断性的审查。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3号到4号，赞比亚、罗马尼亚、智利和墨西哥分别宣布境内首次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为了阻止这一毒株蔓延，智利陆路口岸暂缓开放。 赞比亚宣布首次在境内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有3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其中2名男性有国际旅行史，1名女性没有国际旅行史。 罗马尼亚4号宣布确诊2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2个人均为无症状感染者。智利4号发布公告显示，智利发现的首个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11月25号从西非国家加纳进入智利，目前状态良好，正在处于隔离当中。另外，墨西哥3号发布公告，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名患者年龄为51岁，患者的症状比较轻，康复情况较为乐观。 目前，全球各个国家对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研究保持高度敏感。日前，新加坡卫生部称，奥密克戎毒株更有可能造成2次感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5号报道。新加坡卫生部指出，初步观察显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更高，比起其他变异毒株更可能造成新冠肺炎患者2次感染。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有至少一处变异由一种特殊基因片段导致，而且这个基因片段存在于其他多种病毒当中，包括一种导致普通感冒的病毒。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基因片段可能会令奥密克戎毒株逃脱人体免疫系统攻击，这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更容易传播，但感染者的症状更轻，甚至没有症状。 目前，全球尚无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了解这种毒株的特性。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 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为期三天的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赛相继落幕。其中，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进行的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董冰最终获得了亚军，成为在张家口赛区举行的国际测试赛当中第一位登上领奖台的中国运动员。 同处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结束了北欧两项个人大跳台加越野滑雪十公里比赛后，也完成了此次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的全部比赛。这意味着在北京冬奥会开始前，所有以正式比赛为依托的测试活动全部结束。这次古杨树场馆群没有参与测试活动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在12月底举办一次国际训练周活动。 清华大学迎冬奥系列主题活动昨天在全天在校内紫金操场举办，包含冰球对抗、陆地冰壶、VR 滑雪、冰蹴球等在内的28项冰雪主题运动，吸引了3-4千名师生参与。活动趣味性和知识性兼备，让同学们更加了解冰雪运动，喜迎冬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清华大学紫金操场四边，陆地冰壶、3-3冰球对抗、VR 滑雪，几乎每个冰雪运动体验项目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时不时爆发出撞击、欢呼、大笑和叫好声。3-3冰球对抗体验中，一个爱好滑雪的经管学院大二女孩三次射门，微微出汗。当从展板上了解到真正的冰球运动远比体验激烈，运动员50几秒就要换人时，她深受吸引。 非常的激烈吧，就算是初次体验，我中了3个，其实我中的护膝、护腕、头盔都带了。它非常重，一戴上那个头盔就感觉就是非常快乐，能够充分体验到这个运动带来的乐趣。我希望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冰球运动，是一种追求刺激，有一种很强烈的冒险精神在里面。 陆地冰壶项目用手把冰壶推出去撞击对手的冰壶，让孩子们很兴奋。清华教职工家属高女士带着7岁的儿子几乎把场上所有的游戏玩了个遍。 特别喜欢玩这个陆地冰壶，我们是被人家比赛了我们才终止了。 他觉得这种碰撞很有意思，平时很少体验的，非常喜欢学校里举办这种活动的。近几年的冰壶啊、冰球啊，其实都是好多家长想让孩子们去参与的，让他们去体验不同的这种文化，同时也让他们在冬天里面运动起来。 昨天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办好冬奥会志愿服务是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张家口赛区以冬奥测试赛为契机，通过周到细致的志愿服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向全世界展现河北形象、中国风采。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在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张家口市启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感恩奋进迎冬奥，我为冬奥做贡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以城市志愿服务点位为依托，开展文明交通、疫情防控、冬奥宣传等服务活动，为冬奥志愿服务工作奠兵。张家口城市志愿者金明玉： 发挥我们中国青年、河北青年以及张家口青年的风采，然后为冬奥助力。 随着冬奥会开幕的日益临近，张家口赛区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近期举办的冬奥张家口赛区测试赛是对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一次重要的考前模拟测试。从11月21号开始，张家口市崇礼区正式启动了测试赛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共青团张家口市崇礼区委书记吴华珍： 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发动城市志愿者170余人次，累计上岗时间500余小时，取得了良好的志愿服务效果。 为全力做好城市志愿者工作，共青团河北省委积极开展城市志愿者培训，从专业素质、语言能力、文化宣传等多方面入手，确保城市志愿者能够平稳、优质、高效地完成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正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天冷门谍报，包括新科世乒赛女单冠军王曼玉以及梁靖昆、林高远等多名中国国手意外遭遇败绩，先后无缘八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2021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与首日高歌猛进相比，昨天国乒可谓遭遇滑铁卢。女单世乒赛新科冠军王曼玉首轮就是以0-3脆败于中国香港队的头号选手 杜凯琴。赛后王曼玉坦言，主要还是自己在比赛当中打得有些保守。 然后跟杜凯琴也是最近一次也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打了，然后可能对于球路上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吧，然后主要还是自己打得不够好，还是有一些保守。 客观上讲，休斯顿世乒赛五天前刚刚落幕，舟车劳顿也让王曼玉赛前的准备和调整不够充分。 昨天吧，然后适应场地，我感觉还是挡板有一点晃，但是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但是呢，今天没想到就每个球之间还有这个音乐，可能就是对于自己专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主要这都是客观原因，但是主要还是自己主观原因。这个困难准备，包括从世锦赛到这儿的转换，可能心态上面还是没有调整好了。 国乒男队的梁靖昆和林高远昨天同样遭遇一轮游，梁靖昆是以1-3不敌尼日利亚老将阿努纳，而林高远则是以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两人的失利也让国乒在男单下半区失手。赛后林高远表示，自己主动失误过多，一些战机球反而被对手轻松化解。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12月4号，魅力北京大美中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围绕北京中轴线历史、空间、人为主题，即日起到12月25号，15场中轴线主题讲座将在东城区角楼图书馆和美后40景山市民文化中心陆续开展。15位知名专家学者将从建筑、文物、园林、皇家文化等角度讲述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脉络，展示中轴线作为北京文化集大成的丰富价值。 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介绍，中轴线75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见证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理序乾坤、乐和天下的秩序观、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城市规划和布局的理念。同时，他又见证了古都从以皇权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此次系列活动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轴线以及其申遗保护的过程，增强全社会保护文物、爱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12月4号晚间，北京保利2021年秋季拍卖会养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业场举锤。三件宋元时期的重磅拍品，其中成交价最高的锦标图以3000万元起拍，最终以6600万元落锤，还佣金以7590万元人民币成交。 王振鹏锦标图最早出现的拍场是在1994年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它源自一位美国收藏家，当时的拍卖底价为150万美元。当年这件锦标图由买家愿意出价到120到130万美元。因为委托方坚持150万美元的价格而没有成交。近30年后，锦标图的再度出现引发了收藏界的关注。画作描绘了北宋宫廷金明池的龙舟竞渡活动，一方面显示夺标争锦之意，另一方面又有军民同乐的太平盛世的意涵。 最近，北京市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巡护队队员在野鸭湖自然保护区例行巡逻的时候，第一次在延庆区范围内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的丹顶鹤。经初步确认，两只丹顶鹤为2017年以后出生的鹤鸟，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被环制标记为扎龙野化丹顶鹤，另外一只为野生丹顶鹤。据推测，扎龙野化丹顶鹤是跟随另外一只野生丹顶鹤一起迁徙到野鸭湖，详细情况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北京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延庆区刚刚于12月3号在野鸭湖湿地保护区正式发布了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2021版，如今名录再增加一种，共计达到391种。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请听志愿服务精神接棒传承，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到时候比如说你志愿服务，你肯定不能走得过快或者过慢，是要求的是1分钟120步，也就是说1秒2步。 前两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专题培训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本科生杨璐作为公共区的通讯志愿者听得非常认真。 培训中我还是收获很多的，在这个冬奥会中我特别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在自己相对应的服务领域内发光发热，做好一名志愿者该做的所有事情，具备的所有能力。 而在上个月，北京冬奥村举行了一场压力测试，北京工业大学大二学生王佩贤作为广场区的通用志愿者参与其中。 广场是运动员休息的区域，然后我们是在那一整个区域来负责这些志愿活动。广场中间呢会有一些售卖一些吃的呀，或者是冬奥的纪念的衣物之类的这些东西。 说起为什么报名来当志愿者，王佩贤说，虽然2008年他只有6、7岁，但是当时在鸟巢看过的一场残奥会比赛，让他在心里埋下了奥林匹克的种子。 这男子短跑100米轮椅，就当时也挺震撼。虽然是残疾人，但是他却有这么蓬勃的体育精神。我觉得他们那个体育精神已经超过了就是竞技本身，展现人类不向命运屈服的这么一种精神。 比他大几岁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于中奇，在2008年已经能够参与到奥运志愿服务中来，但当时作为城市志愿者的他曾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因为当时年纪比较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准备的，但是我发现就是我所准备的大段英文介绍，对于中国的介绍，很多外国友人们他并不感兴趣。当时因为年纪小嘛，所以肯定说会有一些失落，也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更好的给外国友人们介绍好中国。 如今苦练英语本领的于中奇成为了针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语言和礼宾服务志愿者。对于这次的奥运服务，他给自己制定了目标。 我肯定是希望能够服务好我所接待的国际友人，二是希望在整体的服务上去结识更多的国际朋友，大家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这样的自我实现是我所期待的。 同时在这次志愿服务中，他也希望能回答当年提给自己的问题， 简单的把这个中国故事换一套语言体系给他们说，并不能很好引起大家共鸣的。那么真正吸引他人的呢，是厚植于语言中的这样的中国文化。 作为双奥志愿者，他对双奥之城有自己的理解。 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我们在张开双臂拥抱世界，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更像是这个基于一种文化的自信，去向世界更好的展示我们，让世界更好的理解我们。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也是中国奥运文化从旨在开放逐渐走向引领世界潮流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首都文明办主任、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盛平说，志愿服务不仅要成为亮丽的风景，也要成为一个城市温度的体现。每一个志愿服务的过程都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志愿理念的过程。 我们的志愿者啊，不仅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啊，志愿精神的弘扬者，同时呢，我觉得他也是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他通过志愿服务啊，也是讲好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的故事，进而呢，展现我们中国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地区、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